果然是没有，大家都假定看过哈。哎，你们不要心机重哈，明明有看过，假装没看过哈。大家同学要心胸放宽大一点，如果自己很优秀，要让大家知道。好，但是大体上我就假设说你没有看过的话，我们就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其实整个命题大纲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考试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依据。你们可以看它名称，就当然就是大家知道司法官要用的，那都不用讲的。然后核心的那个能力跟专业知识那边有四点哈，你们自己看。但是呢，这里面其实也可以引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们在准备上有几个方向要来。第一个就是国际公法各类基本知识与概念之了解，这个就是我的工作了哈。也就是说，各位可能大学有修过，可是未必有完整给付嘛，对不对？我可以想象是这个状况。第二个是说，可能你没有修过，所以这是为什么来这边上课的原因。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把这些基本考试会遇到的范围跟基本知识都要稍微能够跟各位报告。然后第二个是说，了解掌握当前国际社会重要国际规范发展趋势与议题内容，这个叫做官样文章，但是也不无它的正确性。就是说你们要稍微看点新闻，要稍微看点新闻。比方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哎，糟糕，看新闻可能没有帮助，尤其如果你看的是动新闻的话，就更没有帮助，只会觉得很嗨。有空的话稍微去看一个节目，对你们考试有帮助，是公视的新闻里面会有一个时段讲比较多的国际时事。那就算你没有办法每天那个时段你们都不在嘛，都在这边上课。还有一个，周末的时候，文倩小姐有一个世界周报，可以偶尔看一下，至少知道时事。不过现在大部分应该叫大陆周报哈，大家有没有感觉？然后要不然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在民视有一个罗志正先生开的节目，他就会把这一周发生的什么重要的国际时事，介绍给大家。所以你们如果心有余力、有空的话，就去看一下这个时事，就会比较知道一些东西。好，好，那如果是考时事的话，不会考得很细，他只是考你知不知道这件事而已，所以这个还好。就算你没有的话，我觉得几率考出来不是很高啦。好，第三个就是怎么结合理论与实务，并具体与具体司法案件中正确适用国际公法。这个就非常重要，可是这个东西我们要带出来，国际法哈，各位在考试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叫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适用，在下面的哪边呢？来，你们看命题大纲的第三点，就是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个东西啊，假设不是考在司法考试的话，就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因为各位将来都是要适用法律的人，所以这个部分我跟各位报告，它一定会考，而且至少会考一题。所以这个请你们务必要掌握。再来最后一个是什么？我国有关国际公法的国家实践啊，重要的外交与立法实践，这个也跟实施相关。我举一个例子，比方各位知不知道，在国际法上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权公约，你们如果不知道这件事的话，我后面还会去讲它啦。但是大致上这两个公约，把它先写在旁边，一个叫做政治与公民权利公约，然后另外有一个公约跟它很像，不过它强调的是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哈。这两个公约本来只是公约，可是为什么它会跟我们时事相关呢？因为这是个漏漏等的故事啊。这个公约其实是我们当初在还没有自联合国退出之前就已经缔结了一个特约的一个条约。可是后来啊，那我们之后会讲说条约的缔结过程有一个程序，最后有一个程序叫批准。好，批准这个东西，批准的意思就是说你跑出去签了，那要回来送给我们的立法机关审核，然后形式上由总统来确定这个条文是可以在对国内生效的。那为什么要讲到这边来？因为在2009年，也就是哪一年啊？前年嘛，对不对？去年前年，对，2009年，我们的马英九总统就批准了这两个公约。好，批准了之后，我们还在国内制定了一个两公约施行法。 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其实后面会提到，就是说国际法跟国内法它到底是不是可以一起在国内适用的，这是有争议的。那我们国内的做法就是说，为了不要让这个公约在实践施行上面有异议，我们就透过一个国内法，好，国内立法定出一个施行法，然后把这两个公约纳入我们的国内法体系。那像这个实施，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可是我跟各位，我认为有极高机会考出来的。好，我认为极高机会考出来，这是一个实施这样。还有另外两个实施啊，比方说，各位都记得有所谓的牛肉议定书这件事情吗？有没有印象？知道牛肉议定书是什么吗？就是当初美国牛肉要卖到台湾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生很多一些争议啊，立委就在吵啊，然后就有人说这个到底能不能适用，我们要不要三卡五管、三管五卡之类的。这个我们上课也会讲啊，但大致上就是这些都是所谓实施的范围，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在上课的时候补充给各位，希望考试如果考出来是实施题的时候，各位也能够掌握哈。OK， 所以就是这四点，其实也可以带出考试的范围是什么，可是还是很抽象，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下面有这么多，我们待会啊，我再跟各位再逐一的去介绍这些。可是大致怎么样呢？我们先翻回来第一页好了。我要上国际公法，那也是要知道国际公法是什么，那所以我们一样要从国际公法的名称去讲起，这就是所谓国际法的定义与范围。那各位有没有一个疑惑，就是国际公法这个公法跟司法，各位考试里面也有司法对不对，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异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司法部分嘛，就是我国的那个涉案民事法律适用法，对不对？那就是说比较民事上面的人与人之间关系。那公法这公，所以其实这边引出来就是说，公跟私在这里面的区分，其实讲的是主体的差异。所以我们从国际公法，光从这个名称，就可以带出到底国际公法的内涵包括哪些。第一个是国际，国际这个词表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的适用的法律，而且这个公指的是只有政府可以适用的那部分。所以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所谓的国际公法的主体，你们可以想象有哪些吗？第一个一定是国家没有问题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国家的代表叫政府，这个是所谓的传统的核心的部分。可是到后来啊，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现在也逐渐变成所谓的国际法上面的主体这样子。好，当然我们后面会再去细谈这国际组织是什么啊，国际组织的要件啊，还有国家的要件包括哪些。但是大致上大家在这个前面定义上面就一定要能够想象说，国际法的主体最主要最主要就是包括国家跟国际组织这两块。好，这个大概就是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从这边带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讲义上面的国际法的定义。第一个叫传统定义，传统就是说现在还用不用，不用哈。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内容是说文明国家之间在其相互关系上的行动规则。然后我这边就去提文明与国家哈。其实文明这件事情，以前的定义的确加上文明这个要件，可是文明怎么定义这件事情很抽象。你们可以想象在历史脉络上它指的是谁？西方的那些欧美国家，可是这个当然在后面会被扬弃哈。还有第二个是国家，这个国家在范围上面，过去大家可以想象，其实不是我们当代所想象的那个国家，就是民主国家或者是共产国家，不是。有很多时候呢，可能指的是君王自身所定的协议啊，或者是由王国啊，或者是直接由皇室去定的，好。可是呢，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的国家的概念上面一定要可以想象，就是说是指当代的国家的意思。那行动规则的话，这个东西反正就先看过去，大家心里有数就好了，不是那么重要。 主要非常重要，我们来看第二个新兴定义的部分。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国家与其他主体在相互交往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总体。好，把国家与其他主体画下来，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我刚刚一直在提的那个主体的概念。所谓的国家呢，现在就第一个，从古到今就是范围扩大了，它纳入了除了所谓文明的西方国家之外，后面还纳入了新兴的国家。新兴国家这个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后面在谈关于这些国家的定位跟地位的时候，它的权利义务的时候，它是有差别的。比方说你是从亚非拉的那些前殖民地独立出来，你们可以想象，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一个法律规则不是你自己定的，你从头到尾就没有能力参与制定这个法律规则，你还要对这个法律接受吗？你还要接受它对你的拘束力吗？好，这个就是一直是一个吵的争议啦。不过现在显然实践上是大家都同意的嘛，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其他主体。好，其他主体我刚刚已经也跟各位讲了，国际组织。好，国际组织的话，其实会考试的时候会考出来最重要就是联合国，还有另外一个是世界贸易组织。为什么这个组织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国家唯二可以参加的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很悲惨哦，所以这个一定也会考啦。所以这个我们也会上课的时候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那 B 的那个个人我们到时候再来谈，现在先不谈，你们就心里面先有数，我打一个问号，这也是个学术上的争议。再来说规则总体，其实指的是说传统的议题里面，以前国家国家缔结的约定多半或实践多半就是像外交关系啊、战争与和平啊这类关系。可是到现在其实你会发现纳入比方说环保啊、经济啊、人权议题，所以你在旁边帮我补充，这个是各论部的各论啊，这个各就我们考试的范围其实也会去谈到各论，除了总论之外也会有各论。那这个话就是新兴的议题通常会被列在国际公法各论的范畴。好，就这样。再过来国际法的范围，我们不要来看这个历史好了，我看了觉得很烦。来，你们帮我找地方画一个表，我怕你们要睡着。我们来帮各位把整个国际公法搞一个体系出来好不好？你们我们先调查一下，在学校修过国际公法的举手。不错耶，手放下。完全没修过举手。好，一般。好，手放下。所以呢，那个学校老师有给一个体系的举手，有修过的同学。赞耶。对不起，我可以请教哪一个学校吗？就有点害羞。好，对，私下再告诉我。好，就是还不错耶。因为体系这件事情，有同学会跟我讲说很烦，因为国际公法念老半天不知道在念什么，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今天第一堂课嘛，我就要给各位这个体系。来，帮我写上国际法，这是国际法的体系。可是你们要先原谅我，因为老师啊空间感有障碍，所以会写得很丑，你们忍耐一下。那国际公法我刚刚已经说分成国际公法、国际司法，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就帮我补充叫公法好了。那在公法的范围，我刚刚是不是跟你们说有所谓的总论，还有所谓的各论，对不对？这个说法老实说我不是那么满意，因为各位在后面学到别的章节之后，你会发现说国际法跟我们国内法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体系是成文法的，对不对？我们国内是成文法的，可是国际法未必有很多的法律通通都是成文的。所以基于假设有纳入英美法概念的话，我们不如说不管叫总论也好，这个应该叫做一般法，这应该叫特别法，这样可以接受吗？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怎样吧？好，但不管怎样，随便你要怎么叫它，就是总论与各论。然后呢，我们来看总论部分。其实整个我们考试会考到的国际公法的范围，包括四大块。四大块，第一个大块叫做法院。我们今天会上到，就是国际法的法院，这个东西也蛮重要的哈。那法院待会我会去细讲，包括哪些。第二个大块其实就是一个叫做条约法。条约法是什么？ 就是去规范国家跟国家怎么去缔结那个条约法，这个我在第二堂课才会上到，因为这个范围很大哦。再过来第三个部分，这样区分不好没有关系，就先讲第三部分，主要叫做主体，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国际法上面的主体。然后再过来我们会谈客体，然后最后我们会去谈国际法上面的程序法。也就是说呢，上面的那几个都是实体法，到后面我们会去谈国际法的程序法那些的。好，然后呢我们看主体的部分，其实还包括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叫国家嘛，第二个叫国际组织，我只写国组，国际组织。然后从国家自身会去衍生出我们上课会谈到的，叫做国家的，第一个是国家的构成，还有它的权利义务。这个很重要。然后第二个我们会去谈国家的承认问题，也就是说他如何取得他的主体地位。好，这个考试也蛮重要的，会考。好，那跟承认相关还有一个叫继承问题。继承意思就是说人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国家也是，国家也会有德丧变更，也会有生死。那如果当一个国家死掉之后怎么继承，他后面的那个国家怎么去继承他，这个就是跟国家相关的这几个东西。在国际组织的话呢，其实主要我们就去谈两个，一个谈的就是联合国。我刚刚都说了联合国超重要，是我们一直想进去又进不去的，而且它是当前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台湾少数可以加入的东西，叫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大概在谈主体的时候会跟各位谈到的。再过来呢，客体的部分，客体的部分呢，第一个我们会谈对人这个东西，因为人其实事实上你们之后会开始学到说，人在国际法上面未必是可以直接适用，他都要透过国家对他进行外要保护，所以人在国际法上面普通来说我们会把它当成客体。那人又有人的分类啦，分类上面你心里面先有一个谱就好了。分类上我们要谈的就是国籍这件事情，所以依据国籍的取得，我们就去谈有所谓的本国人的权利，然后本国人的相对当然是所谓的外国人，外国人在本国的权利，还有比方说有些人很可怜，他是无国籍人，无国籍人在国际法上有什么权利，还有再过来比方有些人更惨，那他国家发生变动没有办法保护他，那些人叫难民。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可恶的人啊，我们叫做国际罪犯。好，国际罪犯。所以基本上从这个地方就会去先谈国籍，然后延伸到这些不同的人在国际法上面的地位，还有国际法怎么规范他们。好，这个是人。再过来第二块叫做空间，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它叫领域，但我比较喜欢叫它空间，空间听起来比较抽象比较屌。可是空间的部分啊，它要去区分很简单的想象，一个叫陆，就是陆地上面，一个叫海，然后另外一个叫空。然后这个地方呢，我跟各位报告，一定一定一定会考的，落在陆海空哪一块？你觉得？觉得陆的是举手，手放下；觉得海的举手，不错不错，手放下；觉得空的举手。好，对，空我觉得考出来几率很低，因为偷偷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哦，有很多老师这个部分都搞不太清楚，因为他们年纪太大了，当初在写书的时候。航空法跟太空法刚开始发展，它有很强的科学门槛，所以就干脆略过不写，或写错了。好，那这个地方如果连大师可能都写错了， 那各位就可以想象考试出来的几率就不是很高了。但是有个东西是毋庸置疑，他一定会考。我跟你们讲，没有考的话，老师就祝福你们了。但是我觉得几率超低。那这个东西会连接到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就是所谓的国际海洋法。然后你们知道这个海洋法公约多少条吗？给你们猜，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数量最大最庞大的一个国际法的体系。你们猜几条？哎，有没有看过这个公约举手？有看过就佩服你。800多条，对，一个公约定了800多条，漏漏的。所以这个我们真的会花一个时间一堂课专门来讲它。那至于陆跟空，我们就很快速的讲出去。陆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想象它是区分成国家管辖的区域跟国家管不到的区域，所以呢，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特殊的制度。比方说，有一个地方叫做南极，有听过这个地方吗？南极大陆，南极就是属于国家不能够去主张权利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会稍微谈。还有一个你们可能很难想象，不在我们地球上，可是却是陆地。答对了，谢谢。叫月球、月亮啊，这件事情很好笑。因为你们记得当初啊，阿波罗，哎，那是阿波罗吗？就是 阿姆斯壮， 老师疯了，阿姆斯壮就跑去那边说：“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然后就在上面插一呀，对不？插了一个国旗，美国国旗嘛。你们知道插旗的意思是什么吗？这是我的领土，对不对？然后中国就抗议的，没有啊，当时中国没有抗议，抗议的是苏联。但中国抗议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武钢跟嫦娥的关系，就以后他们要怎么办？他们要变成美国人吗？所以就为了这件事情啊，就有所谓月球制度跟所谓南极的制度啦。齁，在我在谈领路啊的时候会再去谈一下。那空的话呢，它大致上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会稍微谈，但是因为它不是考试的重点，所以就不会放那么多空间。好，最后一块齁，叫程序法。程序法部分顾名思义啊，就是所谓的国际的司法程序。然后顺便去介绍所谓的国际上面有几个重要的国际法庭或是法院。那主要最会去谈的叫做 ICJ， 这个叫做国际法院，它是联合国下设的一个重要的机构。它是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如果发生所谓的外交争端的时候，都会跑到这个地方来提起诉讼，然后它的诉讼主体只能是国家哦。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后面会再细讲，你们先心里有数就好。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叫做，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叫什么呢？叫做管辖。其实我们去谈司法程序的时候，第一个当然要去讨论管辖权的分配，对不对？好，所以管辖也会是一个很重要，就是选定在发生一个跨国的案件的时候，由哪一个国家去对这个案件进行管辖，所以这个也会谈。而且这个我跟你讲，记得吗？我们刚刚看那个大纲里面是不是说什么，能结合理论与实务，于具体司法案件中正确使用国际公法，他都这样写了，管辖考不考啊？考。而且我跟你们讲，以100年的那个模拟预试考题来说，管辖这个范围10题里面占了2题，蛮重的哦。你说它才2题，才4分。后来我知道你们很威啦，反正就其他的考科很强，我都考90几，那你当然可以不管它。可是通常不会嘛，所以2分、4分，拜托大家要积极应应，一定要把它拿下来，这个很重要，真的会考。一定会考。我刚截至目前为止说一定会考的，其实海洋法、管辖，还有一个啦，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上课的核心，我到现在都没有讲，这个叫法源。好，最后就是所谓各论部分啊，特别法。特别法第一个叫做国际责任法。哎，不好意思，老师真的那个空间感一直很差。你们看得到吗？后面同学看不到的话，就是用力的对我投以不屑的眼神，写大一点这样。国际责任法是什么东西？它 它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侵权行为法，就是假设国家跟国家在没有缔结条约的情况下，可是你却做了一个行为造成他国的损害，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契约以外的国际责任。好，那这个东西有一个具体的规范，所以我们会第一个去谈，也就是国际上面的所谓的侵权行为。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刚刚讲的嘛，国际经贸法。好，国际经贸法很重要，但是不会谈很细，因为目的这个你们知道，国际经贸法有一位我目前的那个国内很重要的老师叫罗秀发老师，现在已经变罗秀发大法官了嘛。他有写一本超厚的国际经贸法，应该有看过嘛？有哈，有空去找原造出的，见鬼了，那么厚，你们真的要去细读吗？不要，不要，稍微掌握他的法律规范跟架构就够了。所以我们上课会跟各位报告，你不要去买那本书。哎，罗老师，我爱你，好书。但是如果真的啦，真的好书，我不是在拍马屁，好不好？是真的，真的很棒，哈。啊，但是其他老师写也不错啦，哈。但是呢，这本书太厚。没有投资的那个必要性。好，所以国际经贸法我们上课会去谈一下。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呢？哎，人权法。哎，人权法也是必考哈。哎，对不起啊，我就写太下面了。国际人权法，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谈的啦。这两个公约，它有两个实义。第一个就是说，第一，它跟我们的时事相关。然后第二，它已经成为我们的国内法的一部分，你能够不知道吗？是不是？好，所以呢，这个一定会考。我跟你讲，真的一定会考。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一定会考？我跟你讲，我不是猜的，我真的有内线。因为老师既然称之为文政大，那你们可以想象一件事，就是老师常在某一个学校走跳。那为什么在那边走跳呢？因为今年的命题老师在政大。好 ，OK， 你们自己回去查哈，我不能讲是谁。你们自己回去查政大在教国际法的老师是谁，就知道了。啊 ，OK， 好，就这样讲到这边啦、啊。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好，还有一个法啦，我们有时间的话讲，没时间的话就先暂时跳过。那个法叫做环保法，环境保护哈。为什么我说有时间再讲，没时间就不讲？你说老师，你不完整给付，现在是怎样？我付钱不够上。哎，我跟你们讲件事哈，这环保法，国内现在研究老师还蛮少的，屈指可数。台大的叶俊荣叶老师跟张文正老师有合著一些书，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在政大法律系有一位徐耀明徐老师，可是他也是从 WTO 架构出发，那这个东西考不考啊？这么少人研究，然后大家都讲不懂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考试几率真的超低。我们尽量讲，可是如果真的讲不到的话，各位就请见谅哈。我会尽量在讲义里面补充给各位，这样哈，了解我的意思。好，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把它放下去。我们姑且称之为所谓那个个论哈，有一个东西叫战争法。好。上面这一大块这些东西啊，它都是规范在和平状态之下的国际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叫做平时国际法。所以我们去看那个苏义雄老师啊，直接出一本三民书局出的书，它的标题就叫做平时国际法，也就是说它排除了战争法的范围。好，那同理可证，战争法又称为战时国际法，它意思就是说，当战争行为发生之后，我们不受原有的那个法律体系规范，我们直接纳入这个战争法。然后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核心的，叫做有分了两大块啦，一个叫做日内瓦体系，然后另外一个叫海牙体系。海牙体系我们比较不讲，为什么？因为这真的是交战守则，你们知道吗？怎么打，不能打平民，战争要符合比例，然后你要怎么去炮击对方，那种比方说我们先轰山炮，他们再轰山炮之类，这种东西，这个东西考出来几率很低。可是日内瓦体系就重要了，我们又给它一个别称，叫做国际人道法。好，国际人道法， 人道跟人权怎么分啊？人权就是普世价值嘛，一般大家都会拥有的东西。人道法则是说啊，你的行为不人道，然后我要规范你。好，那这个东西就会连接到我刚刚讲的这个罪犯的行为来的。好，那大家先心里有数，罪犯包括哪些人？第一个叫做犯下了违反人道罪，这是第一种人。第二个叫做犯下种族灭绝罪，好，第三个就是直接犯下战争罪行。什么意思？大致上现在的法律，国际法的体系就是不允许你发动战争，就是说建国也不是天天都在打仗，它就是非法行为嘛。好，然后这些呢，只要你是犯下这三个的罪的人都叫做国际罪犯。然后呢，他由谁来管呢？有一个现在非常重要的组织叫做 ICC， 叫做国际刑事法院。好，国际刑事法院，他这个法院就很跟我们国内法院长得很像，有所谓检察官，有所谓的法官，有固定的起诉的模式，证据责任那些东西种种啦。所以呢，这个我们其实在谈国际罪犯的时候就会连接到所谓国际人道法的范围。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整个在这六堂课要给各位的东西，这样可以了解了吗？可以齁， OK 齁。你要是不了解私下再问我，其实他们的彼此关系不是这样子一言能 举清楚。比方我这样讲好了，这边谈管辖齁，你们就会去知道说管辖是对谁管，对人或对地管。所以对人的管一定要连接到这个东西啊，连接到国籍。所以我们只是在概念上把它 切开来，可是它其实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密切。好，这个大概就是我跟你们讲的整个我们在这堂课的范围啦。好，那所以呢，都抄完了啊。好，没抄完的话你就继续抄，然后一边听我说。如果你已经看完的话，你就看一下第三页，我们再回来这个考卷部命题大纲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命题大纲整个范围，总共分成15块，对不对？其实跟这个体系密切相关。我只是先跟各位讲说我上课的进度会怎么走。好，我们今天会上第一、第二跟第三，这是我们第一堂课上，也就是我在讲法源啊、渊源那些东西啊、概念性质，国内法跟国际法关系。然后再过来下周第二次上课，我们上条约法。你在旁边先帮我写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其实整个就是在谈这个公约。好，所以下次那这公约其实范围蛮大的，所以我们就花一堂课来上它。再过来下一次我们会第三次上课，我们会谈国际法的主体、国际法上的承认与继承，就是第五跟第六，还有会去谈第13国际组织，有没有？就是我们那个体系当中那个都是属于所谓的主体论那个地方。再过来第四堂课的时候，我们会去谈个人与人权，然后第15就武装冲突与国际人道法，还有所谓的国家领土，这是第四次上课。第五次上课我们会专门来讨论海洋法，好，专门来讨论海洋法。然后最后一次上课我们会把10、11、12跟14一次上来，可以吗？好，可以哈，大概心里面有数就好了。好，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我对各位就是一开始绪论的介绍。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吧。你说绪论就有题目？对，就有题目。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考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自己编的啦。第一题，我们来看下列关于国际法的定义，下列叙述何者正确？他要叫你选正确的，所以我们来看 A， 国际法是规范国际法主体互动且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这些主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个人与跨国公司，对不对？ 不对吧？我刚刚都已经说了，主体大致上我们肯认识说有国家跟国际组织，那个人有点疑义，就算你不去看个人，跨国公司对吗？肯定是不对的哈，所以它绝对不是国际法上的主体，所以这一题不能选 A，A 是错的。再来 B， 国际法通常不具拘束力，因为各国都依其实力决定是否遵守。你给我选这个的话，我只能说你太诚实。可是各位，你都已经考国际公法了，我们都说它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东西，好，你怎么能说？当然国家实力会影响，可是你也不能说因为有国家实力在当中作为因素，你就说国际法不是法，齁，这个不 make sense， 齁。然后或者你说老师天天都有人在违反战争，就是每天都在发动战争，国际法根本没用。哎，国际法有没有用跟国际法是不是法是两个问题，就很像每天都有人杀人放火，对不对？我们就说刑法不是法吗？这也不对嘛，齁，了解我意思吗？所以第一这个选项是不能选的。你要选的话，我就只能说不要跟自己分数过不去。我知道你们内心都有一种焦虑，觉得说这不是法。我只能说考试好不好？大家就人在此道好修行的，大家忍耐一下哈。好，所以 B 是错误的。C， 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因为没有参与许多国际法制定与发展，因此不用遵守这些国际法，这个很明显叫 bullshit 哈。我们台湾啊，不要讲到台湾呐、基本上很多国家都。觉得国际法不公平，可是问题是我们还是适用它，因为我们都接受它了，所以 C 是不正确，就 D 是正确的。国际法受全球化影响，内容不要扩大，巴拉巴拉巴拉，对，所以这题大家选 D 可以吗？哎，考试的形式就长得这样，可以吗？如果就算你没有看过模拟预试考题，你也心里面有谱，大概就是长这样。所以 D 是正确的选项。再我们看第二题，下列对于国际法主体的叙述何者为非？他叫你选正确还是错误的？错误的哈，你不要选正确的哦。A， 国家国际组织与个人在国际法上皆可能享受权利负担义务，这个是对的。好，能不能享权利负担义务跟他是不是主体，有些时候不必然相关哈。再过来 B， 国家并非国际法上唯一的主体，这个对不对？对吧？还有国际组织。再过来 C， 国际法的主体范围有逐渐扩张趋势，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都已经纳入国际法主体范围，不对吧？我刚刚已经说跨国公司不是，所以 C 就是你要选的答案。第一，个人是否为国际法的主体，在学者当中仍有争议，这也是对的哈。就是关于它是主体还是客体，这是有争议的，所以很简单吧？考试的难度就这样，考试难度就这样，没什么好难的。好，翻过来。那既然是第一堂课，我们就花一点时间跟各位介绍你们要念哪些书。虽然我都建议你们不要买这些书，不对哈，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哈。OK。我们先看一下，但是我还是要给各位，如果你有志要进行国际法的研究的话，那这些书是蛮重要。国内教科书第一本叫邱宏达老师的《现代国际法》，讲到邱宏达老师，我就要立正。这位老先生已经往生了哈，各位其实有空可以到政大来，因为邱宏达老师在美国教书哈，他在 Maryland 教书，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遇过他，他一直到临终之前，他是得那个帕金森氏症。后来已经不良于行，也没有办法认识自己，就是完全没有。可是他在最后之前还在写，就虽然他就是很妙，对不对？他其实已经不认得自己是谁，可是他还能写国际法，他真的还在写，然后就是写到最后一刻，然后他老先生往生。那他现在所有的那些手稿跟东西都在政大的一个国际法中心，所以各位有空可以到那边去坐一坐，那边咖啡不错喝，不用钱。好，有空就自己去参加一下。邱老师这本书是大致上就是。我们国内最完整的哈，但是要不要买？哎，你们有看过这本书吗？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哈。不要买，我说准备考试的话不要买，为什么？因为那本书哈太厚了，而且太贵了，两千几块呢。哎，千贵啦，还是千贵这边两千块哈，还够叫你高呢。你知道不？那本书对我来说最困扰的是说当枕头太硬，盖便当太重。然后垫在那个泡面下面，泡面太高吃不到，好、哦，所以它其实功能上面，但是它很完整啊，所以你有志要做研究者，我真的推荐这本书哈，这、哦、不错。那第二本是它的配套书，叫做参考文件，它就是把各位哈、哦，就是会遇到的那些条约啊，然后案例啊汇编在里面，也是很厚，这两本书买起来垫堆起来，基本上就是你几乎就是嘟到这个地方地很高啦，大概这么高这样子，很厚。 不要买。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会给各位有一本讲义，就是我认为会考出来的那些条约哈，还有那些体系，我会整理会整那些你们需要的文件。好，可是在这边顺带讲一件事，你们现在在念国内法的时候还背不背条号啊？现在是不考那个吗？你们现在新制可以带法典进去吗？不行哦。二试的时候可以带吗？二试可以吗？对不对？那第一试当然不行啊，哈。不知道，但是就我知道在那之前是可以带法典嘛，对不对？它是会附法条的。那问题来了，国际公法你要不要记条号？要不要背法律在讲什么、啊？你们认为要不要？要是不是？你们都疯了，不要。不要，我刚说了，他考的是选择题还是申论题？选择题难道会考说这是第几条吗？你们 K 笑了吗？不要走火入魔，海洋法800多条你都给我背下来，条约法400多条你们要背下来，再加上联合国宪章总共有15章，你们 K 笑了吗？不要好不好？掌握基本概念就好，不用背。甚至我想，尽信书不如无书，上课的时候把你的那个心态放轻松，徜徉在国际公法的观念上就好，不要去看很细微的那个法条，那个真的不会考。我跟你讲哈，因为只有10题嘛，真的不会考。只是说我还是讲课的时候要语法有据，会附给你们，然后附条号给你们。可是真的不用背，把那个上位概念搞清楚比较重要。好，再看第3本跟第4本，苏玉雄老师本平时国际法比较古老，然后他是国内就是比较早哈，专门针对那个国际法来做一个那个研究的人，所以这本书也不错，他就不那么厚啦。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可以找来看。可是他的文字比较拗口，因为比较古老一点。再看第4本就是台大的江老师，我也要致敬一下，因为这位老师灰熊会爱台湾，因为每一次我只要遇到他，他都在跟阿公妈吵架。他真是一位好老师，这本书也很好，哈，也非常的好。台大基本上上课是用这本书，只是有点厚啦，有点厚哈，你们可以思考一下这样子。好，国外教科书这2本，国内我都叫你们不要买了，国外要买吗？更不用买，我知道你们也不会买，那我要列一下给你们看哈。那反正就是这2本，政大是用那个，政大的老师他们通常会用 Hanking， 然后台大的老师通常会用第2本那个 Malcolm Shaw， 哈，你们大概知道就好，所以这2本也不用。再过来是重点的考试用书，考试用书你们私下可以再问我哈，因为我高点这个地方出版了一本国际公法，可是那本不是我写的啦，不是我写的，那本书也写得非常好，我觉得还不错。那另外呢，如果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你有对考题需要掌握的话，你可以选择这本最近刚新出的考题汇编，那考题也不是我出，但我的确觉得写得还不错。你们在最后要准备考试的时候，总是需要实战的经验，要模拟的测验，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帮助你们哈。好，那剩下第二个什么其他的那个网络资源资料，你们我真的建议你们去看的是这个联合国的网站，你们可以打个星号，然后旁边补充说基本上所有的国际条约都可以在这边找到，所有的国际法的基本的文件啊条约都可以在这边找到。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因为中美英苏法是所谓的常任理事国，所以有中文呢，它不是英文的耶，很快乐吧？如果你跑去看别的网站都是英文的，甚至法文。但是联合国网站它中文是官方语，可是很不幸是简体字，很简单嘛，自己把它 copy paste 嘛，弄下来之后再转简转简简转繁嘛，可以吧？知道我在说什么吧？这么简单工作不会私下来找我？好，老师可以提供协助，这没有问题，只是动动手指的事情 ，OK。这个还蛮重要，然后另外有一个资料哈 ，ASIL Insights， 这个是研究资料啦，就是说它是一个美国国际法协会帮大家把一些重要的国际法上的争点啊、案例啊整理出来，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它是英文，所以你有空的话你去看，没有空的话其实可以略过。还有一个是我个人新写的啦，就是考前冲刺与考情分析哈，你们有空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看一下，这个对你们准备考试是有帮助的。OK， 所以再关准备方向，我要问一下，各位是要考今年的考试，还是要考明年的考？对，各位要考的是接下来的8月份的考，现在8月，就这个月的考试，还是明年度的？要考两次都要考的举手。你们心机很重，我不相信，每年台大法研 考了又考，考了又考，考了考。卖 gay， 每个都跟我说去练笔，心中还是怀抱着说我要考上。你们这些人，我在做一次调查哦。你们说谎的人 no 哦，两次都要考，举手。哎，你都唔惊 no 呢哈？同学赞，诚实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OK， 我挺你，两次都考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为什么不报名呢？今年如果不报的同学干嘛不报呢？去啊！你们说不想佛心帮人家冲人数是不是？哎，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那就互冲嘛，干嘛、啊？我们打群体战啊！哎，我是认真的，今年有考举手，今年要考举手。哦哦，比较诚实吼，干多啊吼，干多啊吼，好说一下。我这样问是因为准备的方向就会大同，就是完全就是两相径意哦，完全不同哦。如果你今年好随便，我也懒调查，你是骗子。然后说，假设你今年有要考的话，请你们现在这个节骨眼的，把基本观念掌握就好了。上课这样上完，可是我们上完课的时候已经考一个，好吧，那你就做题目好吗？做题目，因为最后的时间了哈。那假定都像你们说，你们是放眼于明年的话，你们就帮我看一下右边我给你们那个框框。在我给你们一个顺序，第一个叫做国际公法的基本概念，哈，这个就是命题核心，这是我们上课都会讲给各位的。然后第二部分是它的背景历史，哈，我上课会大概补充，也大概补充，因为啊，考题就的确考出这种东西。然后这边我现在没有列给你们，没图没真相，下次我再跟你们举例，你们要提醒我。好，那这两个部分都是我上课会带你们做的。还有学说争议我会补充，但这个不是考试的重点，但你程序逻辑是要这样来，如果你行有余力你才去思考那个学说争议。假设你是今年要考，你已经来不及了，请你直接把国际公法的基本概念掌握就好，然后就直接跳到第四步，就是考题练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假设你是明年考的话，把一层一层一层做到好，因为我觉得考试这件事情基本观念会考，可是你也不知道会放文件考那种学说争议，那你们毕竟各位都是要拿榜首的人啊，所以就是搭那种两分也是分一定要掌握。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这六堂课上完，我们会把前三项给各位，然后各位就不要再管它了，就一直放到快要考试之前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讲义再拿出来翻一次，然后就请你直接帮我做题目。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齁，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可当然你很爱国际公法，你一定要它，我也不反对。还有一件事，你们有空就把这本书带到马桶上。我一直强调大便文学是很重要，不要觉得很刺耳，老师讲话就这么直。像我的反应同学也知道，我就一直强调说念英文啊，念国公啊，这种东西就是在厕所念才有味道。不要笑，是真的，好不好？待遇薄薄不会压垮你的马桶啦，就顺便翻一下。好，大概就是这样吧。OK， 如果你今年要考试的话，帮我看第四页，这四大点，拜托你一定要会：国际法的法源、国际条约法、国际海洋法跟国际管辖。我刚刚也都大概跟你讲了哈。OK， 大概就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基本上一个基本概念给你们的，我们现在就要直接进到我刚刚说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叫做国际法的法源，国际法的法源哈。所谓法源是什么意思？法源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叫做法律是什么？第二个意思叫做法源从哪来？就是法律是从哪来的？各位可能觉得很奇怪。你们在学国内比方说民法民总的时候，有人会问你说民法在哪里吗？应该不会吧。哎，还是有老师这样上。哎，你有遇过这种问题的举手。那我真的要向这个老师致敬哈，因为我们这样子讲是因为在国内法我们是大陆法体系，所以我们很清楚你们进了大一的时候理所当然大家就冲去买学习式用法嘛，对不对？然后就坐下来从民总开始上，然后就一直苦哈哈一路上下来， 其实也没有人问说到底法源是什么东西，这个法律从哪来，或者是这个法律的依据在哪些，就是哪些文本，哪些内容是所谓的民法，哪些内容是所谓的国际法，这个是同样的意思。那这是我们国内法的部分。可是国际法，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它是国家跟国家彼此法律体系的融合。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学到国际法有一部分是大陆法体系，一部分是英美法体系。那英美法体系是什么，大家就私下自己去掌握就好，但大致上我们都知道叫 case law， 对不对？有听过 case law 吗？好，叫案例法。所以案例这东西很可能也会被纳入就是所谓法律的范畴。可是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是成文跟不成文的法律，总而言之都会被纳入国际法。所以我们才去谈说国际法的法源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国际法是什么，包括哪些规范是所谓国际法。所以这就是所谓法源的意思。那至于第二个从哪来这件事情，对不起，我们不谈。为什么？因为这是法理学，就是我听不懂的东西啊。哎，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他在谈的是说法律是什么，国际法是什么，国际法为什么会出现，国际法在人类历史上面扮演的角色，国际法跟内在的道德还有实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对不起哦，国际法不会考，所以我们不谈第二个，只谈第一个。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法源。我就说定义是什么呢，是指决定某一个个案应该要适用的规则的那些资料。好，这就是它的定义。那如果我们硬要说在国内法上有什么可以类比的话，我们来看我国民法第一条，就民事法律为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好，各位可能都觉得这一条不知道在讲什么，它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民法有规定的话，就依照这个规定，如果规定没有讲清楚部分，就依照大家的那个习惯，如果习惯还是没讲清楚的话，就依照所谓的法理。那日本民法则是有类似的，也是法律规定大于习惯，要大于法理。所以呢，在国际法上也有类似这种东西，我们待会讲。那接下来我要说服你们为什么要学法源是什么这个东西，除了考试会考之外，它总是有一个原因。那实意是什么呢？第一个，你可以透过这个东西去界定说国家的行为是不是是法，是法的那个法包括哪些，是不是语法有据，是不是掷地有声，这当然是法源的第一个实义啊。再过来第二个是非常实际的，就是说在界定国际法院，我刚刚说的那个 ICJ 审理案件的依据。那这个依据我给你们一个箭号，把这个国际法院规约画下来。我基本上都不会要求你们背条号或是记得它是什么，可是这个请你记，尤其是请你在旁边帮我写38条，38条这一条哈，你如果记不得，我真的是很生气，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整个国际法里面，我觉得唯一你要记下条号的东西。因为我们在谈法源的时候，一定会去引述这个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那为什么会引述这一条？因为既然国际法院是一个审理国际案件的机构，那么他一定要去决定说他在适用，他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适用的法律的范围包括哪些，他就规定在第38条。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了吗？好，可以哈。好，再过来仲裁案件这个事情啦，仲裁案件我们在谈那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时候会再谈。总之，仲裁的程序跟国际法院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好，翻过来。这个就是我刚刚叫你们记下来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第38条。我们来看哈，它分成第一项跟第二项。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法院裁判时应该要适用第一个，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把国际协约画下来。这么肉肉的你就记，这个叫做条约。第一个法院就知道了，叫做条约。好，第二个叫做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所以习惯，国际习惯，把它画下来，这是第二个法源。第三个法源叫做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把一般法律原则画下，这是第三个法源。好， 把一二三这一起框起来，旁边帮我写主要法源。我们待会去细致谈每个法源哈。可是呢，原则上依据这个38条，我们会把法源区分成两大类，一类叫主要法源，一类叫辅助法源。所以第四以下那个叫做辅助法源哈。好，我们来看第四。第59条规定下，先不要看59条，他就说是司法判例，把司法判例画下来，这是第四个法源。还有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把学说画下来，这第五个法源。所以呢，这两个，一个叫司法判例，一个叫学说，这两个叫做辅助法源，写在旁边。那为什么说叫辅助呢？因为它叫做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充资料者，补充，看到了没有？它是用来佐证前面的那些主要法源用，所以你不能直接使用，所以我们叫它辅助法源。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主要跟辅助法源。那59条在规定什么呢？59条，你们看第二点，他说第59条是说法院之判决，除对当事国籍本案外，无拘束力。好，也就是说呢，基本上在国际法院所做出来的任何判决，它的效力只基于本案。所以我如果考试的时候问你一个问题，说那个选项说国际法院国际法当中依据国际法院规约有所谓的遵循先例原则的适用，这个对还是错？有所谓遵循先例原则的适用，这个是对还是错？说是对的举手，说是错的举手。啊，后面都不爱吵啊，再一次说对的举手，说错的举手。啊，有人吵了，好，手放下。对，答案是错的。因为这边已经说他只拘束本案，我不是把你当小学生，我是要让你们手的循环比较好。你们一整天都一直写在那边，手要举起来一下，好不好？你也可以两个都举啊，反正我也不，就趁机运动，好不好 ？OK， 所以请注意，你可以直接写在旁边，把结论写在旁边，就是在国际法上无遵循先例原则的适用，并没有哦，或你直接打个叉，没有遵循先例原则的适用。那你就问我，老师，那如果这样的话，到底我们去看那么多国际法院的那个判决是用来干嘛的啊？我刚刚已经说了，它是国际法的辅助渊源嘛，借由法院对于法律的解释与适用，你就知道它的内涵有哪些，或是在实践上有哪些嘛。好，然后再过来我们来看那个阿拉伯数字2那个第二项哈。第二项说，法院经当事国授权得适用公允及善良原则，把公允善良原则画下来。这个是一个鬼打墙的东西，到现在你可以去找一些国际法上面的文字，他们都还在讨论什么是公允善良原则。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国际法院规约没有讲清楚，所以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公允善良原则。而且再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实，就是到目前为止国际法的适用上没有适用过公允善良原则过，所以没有人知道那个是什么。不过我们会尽量从学说去填补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后面会讲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第38条第一项第二项跟那个相关的59条的规定。所以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了，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法源的适用，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主要跟辅助，共计5项。主要渊源包括条约、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这个地方习惯国际法这件事情，你们应该会很困扰。它的英文主要叫 international， 或是 customary law。我为什么要在这边绕英文？不是老是爱闲，是啊，因为我们国内关于这个习惯国际法的那个翻译有好几种。第一个就直接叫它习惯，你去看教科书，每个老师翻译不同，第一个就叫它习惯，第二个叫习惯国际法，第三个叫国际习惯法。可是不管怎么样呢，大致上这三个概念指的都是这个。可是有一个区分很容易搞不清楚，有一个东西叫习上， 席上，可是有些人很不幸，他当他使用习惯文法或国际习惯法的时候，他往往把这个东西翻成习惯啊，问题就来了，这边的习惯跟那边的习惯定义上就完全不同哈、哦，这个习惯跟这个习惯概念上不同的。那这个字它的英文叫做 usage。usage 跟 custom 是有差别的，这个东西哈、哦，其实是待会我们再谈。然后模拟预试考题就考了一题这个哦，他问你说 usage 跟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在概念上有什么区分，就一题两分。我们待会会讲啊哈、哦，在谈习惯的时候，但大致上就是说你们要先搞清楚的，如果在讲这个东西要看清楚它题目在讲什么，在什么脉络之下谈那个习惯，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你不确定说它到底文字会用哪一个，不过它有个好处就是后面都会用一个括弧写英文，所以为了避免你考试的时候头昏，你就注意看它的英文在讲什么，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所以呢，这个习惯国际法你也可以再补充一下，有这些东西。再过第三个就是一般法律原则，这三个叫做主要渊源、辅助渊源。我刚刚已经说，一个叫司法判例，一个叫公法学，叫学说。再过其他哈、哦，其他这个部分是秋师秋哎，不是，差点说邱林公老师，不是啊，不是啊，老师是诉讼法学，还有秋师是邱宏达老师，邱宏达老师有两个重要的态度，一个是邱林公，一个是邱宏达，这个秋师。老师打错字，他秋不是这个秋哎，老师真的在讲邱连公老师，是这个秋啦，秋师是这个秋，对不起。好，他的那个里面有去特别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新兴的法源叫做联合国的决议，这我后面也会再谈哈。不过这个不是在38条规定之下，这个不是，所以你旁边可以打个叉，就是不是在38条之下，只是。因为在实践上面这个法源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就把它纳入。然后再过来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搞不清楚那个第二项的那个公允善良原则，好，这也会谈。所以这样子总共如果依据38条再加上学说，总共就是这7项，我们就要逐一来谈咯，好，可以吗？到目前为止可以齁。好，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精选范题吧。啊，你说这样子就可以出题目？对，考试就考这么简单，国际法超简单的，超没水准的，所以我来上嘛。好，我们来看下列何者不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这个就要秒杀喽！这种题目看到是不是秒杀？是不是秒杀？你也跟我说不是，只是我要2秒杀，随便你啊。好，下列何者不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你听到渊源就立刻噔噔噔跑出来，主要跟次跟辅助嘛，主要包括条约、习惯跟一般法律原则。所以你看哪一个不是呢？答案是 C， 立刻就要选。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可以哈。再过来第二题，下列何者为国际法的辅助渊源？各位应该知道了吧？答案是 B， 可以吗？可是 A、C、D 是什么呢 ？A 一般法律原则，待会讲是什么？B 叫做学说与司法判例，这个是辅助原则，没问题。C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补充它的拉丁文，不要不信邪。这有两个实意：一，法音搞不好会考；第二，国际法搞不好会出现 pacta sunt servanda。这个叫做条约必须遵守原则。这个哈、哦、也是个学说跟实践上面有争议的东西。有人说它是一种一般法律原则，所以它应该被纳成所谓的主要渊源。有人说它是从条约法里面规定衍生出来的东西，从条约法的规定来的、哦、有人说这是一个国际习惯法，但不管怎么样，你采1233说、哦、通通它都是属于所谓的主要渊源，可以吗？所以你不能选这个哦。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怎样会共享吗？哎，听得懂举手。真的吗？你们都听得懂哦？其实奇怪，我自己都听不懂了。你们好奇怪哦。 不要害羞，私下来问我好不好？好，所以呢，这个是个蛮重要的原则。再来，第一叫类推适用，类推适用哈，是你在旁边补充，它是一种一般法律原则，一般法律原则，所以它也是主要因缘嘛。也就是说 ，A、C、D 这都是主要因缘，而不是辅助因缘，知道吗？可以哈，好。所以这题答案是 B。所以我们要来逐项讨论各个法源咯。欸，我们是几点钟上课的啊？所以我们是几点钟应该 suppose 要下课一下？现在可以下课了吗？是吗？齁，原则欸，如果史顿老师，老师他很爱讲，你们要休息一下了吗？休息一下吗？好不好？好，我们待会再回来，因为后面这个东西比较弱弱的，先休息一下，大家辛苦了齁。好，我们就10分钟之后回来继续上课。